睁开我的双眼，听你告诉我天有多远，游动的星辰，请帮我拖住时间，让我沉浸在你怀里面。 为你守候永远。

动已经消失在雾散的群风，让我们守护好彼此心灵。为山河再播下一片葱 心天下飞

就这样爱着你，以及谭晶和戴玉强所带来的 Time to say goodbye， 我将与你同行。 这份爱， 就这样爱着你，不管是过去和现在，汗水那时的手绢擦去你眼角所有的伤悲，就这样青春的誓言将多年的睡梦叫醒我们啊。 Se con me, tu mi arrojas.